学校教育之中突出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在家庭教育之中，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孩子们去聊这件事儿，包括一起去做一些相应的活动。没聊完啊，正好是说到了春节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可能进入腊月以后，各种各样的民宴出来了以后，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跟孩子一起动手的时段。但是呢，不得不避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古文的诵读也好，背诵也好，因为今年正好是把这个那个诵读改成了叫背诵篇目。那您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是否对于孩子是有意义的呢？ 当然他背诵的一些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是特别对我们的小孩子来说，没有这些基本的知识的掌握，空谈传统文化它是没有载体的。所以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传统经典的篇目的背诵，这是必须的。 其实刚才呢，我们在这个中间时段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了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我们在底下聊天的时候，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杨洋啊也是谈到了，说你说真的要背那个明月几时有，可能头都大，但是你通过歌曲的方式然后再去唱这首歌，好像 每个人都能记住歌词是什么。 哎，这歌词背起来就很容易。 其实这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啊。 是， 对，其实这就是宋词啊，包括像是很多原来我们的一些元曲啊，很多他们都是带曲调的，包括像是更早的一些古文篇目都是配着音乐一起来的。那是不是咱们在传统教育的文化教育的过程之中，咱们也会推崇这种方式，就是让大家更容易去背这样的一些篇目？ 对。其实像这些传统的古诗词，如果通过诵读的方式，可能更能够激发孩子的喜欢，孩子的兴趣。 会不会就跟那种古装剧里面要求就是私塾先生一样，要求孩子们啊，这个晃着头来读，哎，是不是这样会容易记忆？从您的那个教学发现， 其实这里面很多他的诗词里面一些节奏感呢，或者他的音乐本身的美，不只是说这个把这四句话呀背下来，更多是体现里面所蕴含的那种音乐感，其实更好一些。比如说那个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句话你不能简单的鹅鹅曲项向天歌，还能不是鹅鹅鹅，这个调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是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就让孩子们身临其境。 哎，其实就加强这种韵律感跟那种通感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话去方便他们去记忆。而且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老觉得说啊，诵读就好，背诵好像就不好，不是这样的。因为通过背诵，尤其是我当时记得我在上初高中的时候，曾经请过一位教育专家，他名字叫什么我都已经忘了，但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人这一生之中，记忆力最好、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就是在大概14岁跟17岁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初二跟高二。 对， 这样的一个时段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背下来的东西，记下来的东西，你基本能够记一辈子。所以呢，如果能够让自己在这一时间段大量的去阅读，包括背诵这样的一些古文篇目，等到将来，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对于家庭的下一代的传承， 对，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 吧？ 对对。 比如说，真的到春节的时候，对吧？春风送暖入屠苏， 对， 对吧？ 对，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诗词，如果家长能够脱口而出，跟你等会儿啊，我这个搜索引擎查一下， 抱住一声一岁除嘛， 抱住一声一岁除，对，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诗词，如果要是能够直接找出来的话，你想想你的孩子对你的崇拜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这肯定是会不一样的。 是， 刚才他们谈到了这个进入腊月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教育，那么您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身体上的一些体力劳动之外，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作为方法去推荐给大家的呢？ 其实在春节期间还有很多一些活动，比如说保留一些习俗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有的家里面吃饭过年的饭的鱼是不要动，这个鱼是有含义的，年年有余嘛，富裕的裕嘛，是吧？这就是一个代表着幸运和财富，也代表着家里面那种对美好的期许啊，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这就是很好的寓意，盼望孩子长得更好啊，健康啊，团聚啊。这个别看那个鱼不让吃，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家风，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还可以，但是就是看孩子忍不忍得住，一般家长都会心疼。 对， 好不容易买条鱼做好了，那你先来一口吧。 当然可以最后吃，是吧？ 对对对， 但是要把这个民俗告诉孩子。 对，可能对这个民俗，比如刚才说的给压岁钱，他这个说吉利话不是简单的那个给红包，里面可能真是包含着对这个晚辈那种疼爱啊，那种关期许啊，寄予期望啊，而且孩子们收到压岁钱之后也应该表示尊重和感谢啊， 对， 这个就是一种相互的传递情感，不再说钱多少。 其实在这个整个春节的过程之中啊，还会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你去邻居家做客、亲戚家做客的时候 是 有哪些规矩，我觉得都可以在这样寒假开始的过程之中逐渐的去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对， 因为经常我们会工作单位的时候，我发现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就是在比如同事间聊天，说哪个同事没家教。 对， 这个没家教并不是说那个他可能真的是那么恶劣。 对， 但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细节上， 很多细节。 对，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如果是到家里面敲门，要轻轻的敲三下，敲一敲，不要快，不要太重。如果听不见的话，你才可以稍微敲得重一点。这是见到长辈了。然后进来说爷爷奶奶姥姥，我给你拜年了。一定要大声的给您拜年了。然后说一些吉祥的话，比如说祝您健康长寿啊，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等。这应该是教给孩子们。在另外走的时候应该怎么这个不光是春节啊，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也是一样。在春节如果有客人来了以后，客人还没有离开或者没有走远，不要关门。不要重重的关门。这是一些基本礼节。 对， 所以我们孩子有的时候很少注意这些现象。在节日的时候更是中国传统的那种待人接物的好的做法，可以教给孩子们。 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往往陷入一个误区啊，觉得我就这一个孩子啊，他想怎么着我就让他怎么着。我记得老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有一个老理儿说，比如就刚才您说的，孩子不上桌啊什么的，老人先动筷子，但是往往现在反了，说的都是孩子先请的，然后老人就说其实这也是有老理儿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折孩子的福气的，是有这个理儿哈，这不算是什么 封建迷信， 对，不算 封建迷信，尊老爱幼嘛。 对，所以说其实对孩子来讲，他未必是一个好的。 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尊重啊，它一直是流淌下去，从高往低流淌下去，一辈一辈的这么关怀，这么血脉亲情，才体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心态。 但是你刚才谈到了，比如说这对于老人啊，老人先吃饭啊，老人先坐下来啊，就这一点上其实跟西方传统文化教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比如说我们到欧洲也好，到其他的一些受西方传统教育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地方也好，比如说给老人让座，这件事情他们其实不，这是最简单的，让座他们是不接受的， 不高兴， 他们不高兴的，他觉得你这个觉得我是不是已经 不行了 这种，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冲突。那么在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怎么跟孩子讲呢？ 其实这个也不矛盾，它更多的是体现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尊重。比如他们以为我还年轻，我没必要去接受你的让座，这可能他的一种想法。那其实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人心上也有，就是你可能不尊重我呀，比如我像我这样40多岁你也给我让座，我觉得也很不舒服。这是一个感觉吗？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尤其是西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多读一些，多看一些，多了解一些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是， 因为又翻回到比如说背诵篇目也好，读书也好，这个话题上来，因为只有这样的不断的诵读，才能够加深印象。包括刚才您其实谈到了，比如说我们要去构思建作成人礼，是不是非得去构思建作成人礼？是不是非得做成人礼？很多的家长或者是甚至包括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是不是这太形式主义了？但是您解释一下为什么非要这样做？ 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有很多节点，是特别重要的，应该有一种仪式感，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毕业典礼，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建议家长应该参加，共同分享这个孩子的成长。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当然以后长大了，他的婚礼， 他的重要的一些活动，包括在上高中高三呢、上大学以前的那个成人礼，因为成人礼它意味着对于国家来说它已经是一个有选权被选权的公民了，对于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对家庭来说它可以担负起赡养父母的一种义务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成长为人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这种仪式感都没有，甚至只是过一个生日买个蛋糕，没有给他一些期许，没有给他一种浓重的影响的话，那我觉得是浪费了这个好的教育节点。 最重要的是把他该负的责任告诉他， 对，给他一种责任感。 而且呢，其实这种仪式感我认为是很必要的，比如说啊，到我现在今年30多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如果 看来很年轻啊， 对，谢谢您。但是我回忆起我在成人礼的话，我并没有一个成人礼，而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能拿出当时的照片出来，或者想起当时做的一些行动出来，是很值得纪念的。 是， 而且这种东西会贯穿自己的一生。而如果要是我像我，比如没有经历过这个的话，我现在会觉得有点遗憾。说真的，对吧？ 那这个遗憾可能以后就像说必须的成人礼要补上，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种责任感由成人礼上要带给孩子的这些影响，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慢慢的补上或者说有了的话，完全也可以弥补你没有那种仪式的这个遗憾了。 对， 最重要的其实是内容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仪式感从一开始就灌输下来，让固定下来，这样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开始。 对， 对， 别从后面着吧，从根儿上就开始有，对吧？ 对对， 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整个的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节日期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传统文化的教育？那其实一年之中有各种各样的时点，都可以是一个好的契机，让我们的同学们，让家长可以去做这样的传统文化教育。您给我们举举例子，比如说在一些时点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的，比如说元宵节，我们可以不光是吃元宵，还可以做一些这个猜灯谜呀、做一些这个有关家庭团圆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比如给孩子出一些谜语啊，孩子给大人出一些谜语啊，设置一些奖励啊，比如说清明节，我觉得特别要提到这个清明节，一定不是说你可以做，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去这个对先辈啊先烈啊进行祭扫的活动，或者是踏青的活动。清明节本身是古代也是个踏青的节日， 是的， 它之前的寒食节实际上是也是纪念古人呢、他这种孝心，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去做的。再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讲一讲有关屈原的故事，不只是吃粽子，粽子包含着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把粽子投到江里面去？为了什么呀？目的是什么呀？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重阳节，重阳节去看望老人，登高，这都是我们传统的东西。如果连这些节日我们只是吃不同的食物就过节的话，那这个节日也对孩子来说太可惜了。我特别要提到的，对我们的高中学生啊，当然初中学生其实也可以做，比如七夕，所谓中国的情人节，是吧，它不只是这个牛郎织女啊什么这个故事 相会啊， 更多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它里面还包含着给孩子们讲爱情、讲情感，特别是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父母应该主动的讲你以后怎么去爱人，你怎么去找一个异性作为你的伙伴，你怎么看待青春的成长，你以后成为家庭里面的丈夫或者妻子的时候你是什么角色。现在我们很多家长是回避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说。对， 其实孩子呢是懵懂的，懂得很多知识，但是缺少很多情感， 也需要引导。 你现在所谓的早恋啊，所谓的这种情感的迷失啊，甚至心理的问题啊，我觉得都跟这种家庭的教育啊，跟这个关键点的时候忽略有关系。 我插一嘴啊，因为这既然谈到了这个七夕，谈到了校园的爱情，我特别好奇作为一个校长怎么看这件事。因为我原来上学那会儿，那肯定是棒打鸳鸯啊，这个有一个算一个，都得给你拆了。真是这样啊。现在呢， 我觉得倒是没必要，这个爱情本身没有罪过 啊。 只是在行为方面和语言方面，我们给予孩子正常的引导就好。在丰台二中，包括以前我在北京四中工作期间，我们的观念很明确，不会因为恋爱去处分学生的。高中学生有爱情有情感的萌发非常正常，没有才不正常。 这对，这真是这样。 但是 说的太好了。 但是他的行为我们要约束，就这个果子还没成熟啊，不要着急摘。 嗯， 有些行为你是要负责任的。 嗯， 所以这个他的正常的情感，包括我们的交谊舞活动啊， 嗯， 男女生这个有意的促进他们在一起啊，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活动。嗯，但是这个情感呢，它是非常美好的。 嗯， 是值得珍惜的。 嗯， 我们就特别担心孩子们在风头二中毕业以后连谈恋爱都不会，那你这个孩子叫什么好孩子？ 哇，真的， 这个太好了，真的，这我真是太羡慕了。 我再次说啊，在丰台二中没有因为恋爱去处分学生的， 嗯， 去批评学生的没有。 但是一定要把他们的这份感情呢，让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觉得是一份美好的珍藏。 对， 然后呢，一定要把握在一定的度里面。 对，我们不去是鼓励你一定要去恋爱， 嗯， 或者是你要去找一个异性伙伴。也不限制， 嗯， 但是我们从言行， 嗯， 一定要有一个规范。 嗯， 你是一个学生身份， 嗯， 你该做什么， 嗯， 你不该做什么，嗯，这个我们会明确的说。嗯， 刚才我们说了，啊，那么多节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嗯， 之所以啊，我们现在一说到我们的传统节日，大家会想，哎，这个节吃什么，那个节吃什么，倒是都分得清楚。 啊，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孩子会去愿意过一些西方的节日，而往往在我们传统节日这一天呢很淡？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节日后面的内涵没有搞清楚，或者说没有，我们没有把那些活动给他大张旗鼓的做出来，让孩子感受到。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父母单位里面一到比如说元宵节呀，啊，等等， 嗯， 真的是这个 工会组织挂灯笼， 工会挂灯笼，灯笼上面就会有灯谜， 嗯， 然后呢，让就是大人带着孩子一块儿来猜， 嗯， 是吧？ 嗯， 就会有那种活动， 嗯， 哎，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像什么工会的这种联谊活动， 嗯， 真的也很久好像没有见到过了， 嗯，是这样， 是吧？ 因为大家现在节奏都比较快， 对， 都归罪为这个节奏快了，但实际上还是自己懒了。 对， 但是这些节日哈，还是要大张旗鼓的去过一过，让孩子能够除了吃以外，感受到这个节日里面蕴含的文化内涵。 是这样的， 这个是应该我们做的。 对， 嗯， 其实很多孩子，特别是像小学生啊、幼儿园的小朋友啊，他以前过喜欢一些西方的那些节日， 嗯， 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节日他为什么觉得有意思？ 嗯， 我们自己的节日为什么没有意思？ 嗯，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个去过？我觉得值得我们做教育的，做包括家长啊去思考。 嗯， 如果说的本质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孩子的主动参与性不够。 嗯 嗯， 被动的接受教育太多， 参与 应该是主动参与 不足哈。 嗯，你比如说刚刚说的重阳节， 嗯， 这个遥知兄弟登高处， 嗯， 偏差足以少一人。哎，那我们登高，哎，这个就是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一到这个节日，那我们家庭里面，中国的家庭是不是在做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嗯。 是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中秋节，让我们赏月，月亮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月亮所包含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比西方很多的节日它更浓厚一些，更有意思一些，但是我们都忽略掉了。我觉得跟我们的这种也包括学校教育啊、家庭教育，在这个方面重视和这个具体的实践，让孩子觉得有意思的这种参与度还不够。 是家长在这方面就是不能懒，我觉得是吧？ 嗯， 到那一天一定要策划点什么活动，然后学校呢也要组织系列的活动，让整个这个学校里同学都来参加，这样的话会被调动起来。 嗯， 这个 杨老师这个话说特别好， 嗯， 就是家长不能懒，有的时常给孩子一些惊喜， 嗯， 给孩子你提前做一些功课。你带孩子出去玩啊，你不要只是这儿照张相走，夜下个景点，应该提前研究一下这个地方它的一些故事，它的一些英雄人物、历史古迹啊等等。 嗯， 你再给孩子讲，你发现孩子自然会崇拜你。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说的更多的一句话就是：作业写完了吗？ 嗯 嗯， 其他话都不说了。 嗯， 考得怎么样啊？所以把我们的这种不光是传统的文化教育，甚至我们基本上教育的本质，有的就背离了。所以我想这里面呢，您说的不能懒，这很通俗，就是我们应该勤奋一点。你想把孩子教育好，不付出是不可能的。 对，而且不是简单粗暴的说，我给你报个班，然后你去奥数来一下，然后语文来一下， 对对对， 英语来一下， 是 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把责任推卸出去了？因为花钱是最推卸责任的。 对，家长呢有三个层次嘛，第一个是花钱， 嗯， 这还算还是舍得花钱，还是第一个层还是不错的。 啊， 第二个应该是花时间， 嗯， 就我陪着你， 嗯， 陪着孩子去，嗯，最高层次的家长，我就是花自己， 舍得培养自己，舍得自己去投入，自己去改变，这样是最高层次的家长。 言传身教吗？ 对，你光花钱花时间，连花自己那才是好家长。 其实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教育，我们刚才讲的很多时候是学校啊、家庭啊对于孩子的教育，更多的时候其实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家长，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去在自己的个人修养上，包括传统文化上去多了解一些，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言传身教给我们的孩子们。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寒假了，作为学校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活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去学这种传统教育？ 有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是研学啊，到一些人文景观研学，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参与家庭的作业啊，我们传统化家庭作业，刚才说的写对联就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一件事。第三个做一些生涯规划，我们的孩子要去访谈我们的长辈，将来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向他们学习。 这都是作业吗？ 这都是实践活动，都是作业，还有体育作业等等。 所以说也是会由学校来引领，然后给出一个方案出来，然后让孩子们逐一去完成。那从效果上怎么样？ 我觉得慢慢来还很不错。所以我们像学生中心，每到节假日给家长写家长信，不是简单说哪天放假了，而是说现在适逢什么节日，节日的含义是什么，建议家长做什么。我们每次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一封家长信。 所以在寒假期间的时候，尽管您的孩子可能不在丰台二中，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我们主动自觉的去进行一个学习。因为说到底，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期传统文化教育的节目，更多的是能够让大家去学会去寻找自己的根。 对， 这是中国人的根，不是说这个你去了国外，然后你就变得看着月亮以后你就想狼人想着吸血鬼了，不可能的这事儿啊。 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传统的节日哈，刚才姚迪也说了，今天正好是进入腊月了哈，那我们不妨把这个腊月歌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哈， 读一读， 也告诉大家在腊月里面呢我们的民俗都有什么哈。23糖官粘 糖官粘， 对，24 扫房子， 对， 25是磨豆腐， 26去割肉， 27是宰公鸡， 对，28把面发， 29蒸馒头， 对，然后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对，包括像是这个破五吃饺子，然后这个吃冷食，对吧？这都是不开火，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习俗，什么灶王爷，对吧？ 我还插一个笑话，我们的学生啊，因为学校对那个发型有一些规定嘛，所以每年春节的时候一开学，孩子们头发都很长，特别男孩，我们该理发了。不能理， 对， 是吧？龙抬头才能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借口啊。 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教育，从自己言传身教上带给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丰台二中的何世明何校长做客节目。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再请何校长来，但是呢我们会以这个从中学的角度讲讲这个学科教育上的一些事情。非常感 谢 何校长，谢 谢 您， 谢谢大家。 好，那这一时段的我们的话题呢就到这儿了。那也请姚迪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啊，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呢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 对，明天呢其实我们要主要讲的就是冰雪进校园。我们请来的呢有来自于广渠门中学的冰雪项目的老师，还有学生，还有一位神秘的重量级嘉宾。 是吗？ 是现在说吗？说不说？ 卖个关子 啊。卖个关子吧，但是好像应该 是好像是我们节目第一次来世界冠军吧， 世界冠军， 就世界冠军吧。 好，那大家期待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哈来聊这个话题，同时呢迎来这位神秘的世界冠军。当然您可以现在猜一猜和冰雪项目有关的。好了，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话题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教育面对面。在第三时段呢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品读经典，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品读木兰诗，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教育面对面节目。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经典诵读《木兰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并于2007年和2009年分获诗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2011年首登百家讲坛录制系列节目《春秋五霸》。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史、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西读》《诗经新著》《现代新儒家传》等诗经研究专著及《中国文化概论》。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欣赏古诗《木兰诗》。《木兰诗》这首英雄主义赞歌在中国流传的程度也是很广泛的。关于这首诗啊，我们先说一个小细节。这个诗大家读木兰，北方人，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北方人群的一个小女孩子，女英雄。但是这个诗它最早注入的这个文献，也就是注入把它写在一个文献上，是南方人干的。魏晋南北朝在黄河啊，大体吧，以黄河、淮河以北地区大多数是来自于草原人群的一些游牧人群，进入到中原以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开始转变生活方式。那么这些人呢，他身上还带有着什么？带有着上弓马上舞啊，平时种地，你看木兰平时唧唧复唧唧唧唧复唧唧，如果没有一场战争，他可能永远唧唧复唧唧，小姑娘变成老太太。他可以从事农耕啊这种活动，但是战争一来，他俩眼出神，然后就开始什么啊，准自备武器参加战争。这个在北方人呢，可能是个家常便饭，可是在南方，南方的主体人群呢，主要是西晋动乱以后 从北方迁到南方的，也可以说是比较老牌的啊，就是汉族。所以他们对这种女子参军这个事情就非常有点新奇。那么这首诗可能也有可能是什么？有学者推测就是可能北方有这么一首短歌，传到南方以后，南方人就不断的在加工它，赋予它，就是把它变得丰满，然后流传。这首诗特点，刚才我们说过，它可能是一个北方故事，北方的原初的那么个本子，拿到南方慢慢改变的，所以它的语言上有很多特点。一开始写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当户织就是对着窗户啊，那织布，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啊，就说突然停了。接着下边，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欲，哎，母亲出来了。注意，这就是什么？乐府民歌的一个常态，用对话来表现什么？来表现内容。然后木兰就说，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那么接着就说，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家里边没有年轻的男人，只有老父亲，就是阿爷。注意下边，愿为世鞍马，从此替爷征。注意这个愿字儿，一个平凡的可能唧唧复唧唧一辈子的一个小女孩，就在这个院子之下，她的面目出现了。云啊，也就是说木兰这个形象就在这个院子这儿发了一个宏愿，就从芸芸众生中出来了。要注意这个词用得很有力气，也很有表现力。接着下边注意，下边我们看就开始自备武器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注意隶属东西南北，这也是乐府常用的方式。在这个句子里边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就是一种复沓啊，一种重叠。这种句子它是有表现力的。我们从它这个东西南北的隶属当中，买东西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小风圈似的一个小女孩子要打仗了，跟要过年一样，无限的欣喜啊！家长同意了以后就开始忙碌忙碌忙碌，像个小风圈一样在那旋转啊，形象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生动的，把性格也写出来了。生活中人是复杂的，毕竟是个小女孩子。小女孩子注意，离开父母，头一次出离开家，但辞爷娘去，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目至黑山头。注意他虽然在重复当中是越走越远，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就是听到的是什么？越来越走越来越远，跨过黄河走到燕山北方的山啊，然后风光变了，声音变了，家的气息越来越远了，小女孩子难免回头，甚至可以难免落泪啊，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个地方注意，小女孩子这种木兰的这个性格陡然厚起来了。这是一个爱家的人，这里边有一个辩证，越是爱家的人，当国家有了危难的时候，他的英雄主义越有基础。 花木兰，一个千百年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以他的勤劳善良和坚毅勇敢，深深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把我们带入了木兰的世界。一个平凡而又柔弱的中国古代少女，做出了征战沙场、替父从军的不平凡的决定。木兰的果敢和热情让她很快地做好了战前的准备。然而，随着与父母亲人渐行渐远，木兰才意识到，她的故事也许才刚刚开始。 接着下面注意。注意下面这段，我们来看，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诸位，这个句子太不像民歌了，能写出这种句子来汉代人写不出来，为其南北朝早期的时期人写不出来，只有到了什么南朝要结束的时候，齐梁到唐，有人说这个调子是李白的调子啊。对了，这种精彩的啊，干练的，铿铿锵锵的啊，短而富于什么？富于啊，富于内涵的句子。这种句子有点唐人的意味很浓，啊，因为中国的诗到齐梁的时候，已经唐音快出现了，已经出现了。对了，实际上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说啊，有后来人的润色。这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这个啊，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啊，魏书里边就记录这个鲜卑人历史的这个文献里边有这样一首诗，写一个北方女孩子啊，这个诗叫什么呢？叫《李波小妹歌》啊，叫李波小妹字雍容，千群竹马如卷蓬，左射右射碧蝶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这个写的实际上啊，这个诗写的是一个豪强之家，说他们家有个小妹妹啊，撩起裙子来上马，就跟那个什么秋天的那个蓬草一样旋转啊，打着溜的跑，而且射箭左右啊，左右碧蝶双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射完一箭再射一箭，打到同一个位置。所以这样的情形下，说这样的女子都这么厉害，他们家女子都这么厉害，男的他们家男的更不好啊，更不好办了。要遇上他们家男子更没命了，这实际上有一种对这个家族的畏惧，但是这个诗反映了一种北方状况，就是女人好骑马好射箭，说北方女子可能干了，绝对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买米买面是啊，打官司诉讼伶牙俐齿都可以。所以注意这里边有些问题，一个女孩子就按这本诗所讲的藏了十年没认出来，这里边有好多事不好说，真要把它拍成电视，就是说是北方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他是一个特例，去让他参军，这十年他怎么掩盖的，这要花大心思了，一定要绞尽脑汁。实际上北方没那么难，但是在南方作者，在南方人看这是个难事，所以怎么办？哎，他藏拙，打了十年仗，怎么打的？注意，用了帅气的句子，用这种文字本身的声色遮掩，交代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而且这十年中戎马倥偬，战争生活崎岖不平，所以说万里赴戎机，军情紧急，关山度若飞，千难万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体，环境寒冷，而且军中生活有声有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互文形式，将军百战死了，壮士百战死，但是回来的人不多呀，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而且能活下来不容易，所以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啊。哎，见天子了，因为功劳大，所以这里边注意这段文字省，它没法不省。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提，这个诗是在南方完成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理解它的艺术。接着说，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这是一个对话形式。可汗就说了，你要需要什么啊？需要官？需要钱？啊，还是需要什么？注意，说到了木兰不用尚书郎，我不要尚书郎这种官职。尚书这个官职在汉代属于什么？属于皇帝身边呢、啊，伺候皇帝的。有些甚至还是宦官出身，有些不是。魏晋南北朝，因为他接近皇帝，逐渐到魏晋南北朝，到后来到了唐代，他就变成了什么六部尚书，就变成了公卿了，官很大，啊，从而也可以想见木兰的功劳多啊，这都在给这个增色，啊，有意无意的在增加这个筹码啊，在增加这个力度。注意，人家木兰不用尚书了，注意木兰知道我是个女孩子，哪有这个哈？哪有朝廷的一个女士做官呢？当然如果是赶上武则天也可以了啊，可毕竟啊女孩子当官是个特殊现象，所以这个地方它是词。当然我们诗这样写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木兰这个人是个本色的人。什么叫本色的人？九幺不忘平生之言，我是谁？我今天这个了那个了，注意我是替父从军的，我们家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我是替爸爸分忧的，我是爸爸的乖女儿，我要回去这个地方。所以一句木兰不用尚书郎，这真是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不俗气脱俗，这是性格，也是他可爱的地方。不用怎么办？愿驰千里足，你给我一个跑得快的马，亮着蹄儿跑，干嘛？我要回家，送儿还故乡，你送我回家吧。 十年征战，难以想象一个女子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十年征战更难以想象一个女子靠何种信念才能坚持下来。诗歌用了30个字精炼而有力地道出了战争的残酷， 而这些磨难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文化中最为经典的一段中国英雄传奇。面对公路诱惑，木兰果断选择了放弃。接下来他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好了，下边注意，辞官这是个坎儿，故事开始转了，马上就要回到家，怎么写？下边啊，很热闹，大家看，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老了，父母十年不见了，啊，走的时候如果六十岁的话，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出门相扶将，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啊，走得快啊。阿姊闻妹来。当户李红庄，女孩子她有姐姐，啊，要出门了，要见英雄归来了。哎，打扮打扮，是捕捉生活的细节，诗人是信手拈来。说这个阿姐闻阿姐闻妹来，夸夸夸跑出来去迎接，这不是阿姐的特点，啊。接着下小弟闻姊来怎么样？磨刀霍霍向猪羊，啊，家里边无限的欢迎啊，回家这是。这种回家的场景在文学史上回家有很多场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那个也是一种回家。十五从军征我们将要讲到，那个回家都死了，那也是一种回家。注意这儿这个回家是相得益彰，木兰想家，注意家也在想他，所以注意这交代了人物环境。虽然诗人可能是无意，但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和谐的。十年想不想家没有交代，但是在这儿我们看他怎么写的。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绿云壁，贴花黄，也是唐代的风俗，住花黄。这我们不管他，注意回家以后马上把这个战袍脱掉，以后把女孩子这个本色尽情显露了。这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爱美的小孩，本性天性，他战场上所有的思家的那种情绪爆发了。回来以后就把整个的把自己那个东门啊，原来住过的地方，化妆地方，原来摘菜的地方，做饭的地方都走一遍，看一看，摸一摸，热爱生活。所以这个人物啊，真是这个花木兰这个形象啊，简直是烂漫的。他整个在纸，他不是呼之欲出，他纸上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啊。好了，出来以后把女孩子身份换了以后，出来以后注意，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接着下边一段议论，注意乐府诗结尾的时候啊，加这么几句来点题，而且这个意思非常好。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闲呆的时候，那公兔子没完没了在那折腾，那腿啊噼里啪啦的，这个养过兔子你都知道，它闲不住。公兔子母兔子也迷离在那儿吃完草啊，吃完菜在那歇着，这是平时状态分男女，为国家效命打仗上战场了还分什么男女吗？跑起来一块快。注意这个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就非常有价值的观念，它超越了很多那种老儒腐儒的那种看法，也超越了正统。注意这个是不是北方观念，应该是一个北方观念。男女平时分工，真正打起仗来谁怕谁，英雄主义。这个注意，这是一首英雄主义赞歌，我们上来就说，而且这个英雄主义啊，这个赞歌把敬意献给了什么？献给了一个平凡的女孩子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超须眉的那种气概，这在思想史上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总而言之，这首诗我们说它最大的成功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物，活泼泼的灵魂啊，它是跃然纸上的，用这个文雅的词啊。另外他用了各种方法，他详略得当，里边注意有些句子是什么，是民歌调调，有些句子是文人调调，但是这个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读起来的时候那种不快。我们读到万里赴戎机这种诗，我们就是精神振奋啊，要打仗快速的啊，这是他用语言自身来填补一种缺，让你不太觉，用得好天衣无缝。所以说这首诗啊，是我们文学